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64章，上文我哋讲到九叔师徒三人呢，终于搞掂个枪鬼嘅入侵。文才啱啱讲，哇，今次搞掂咗，一啲都光晒啦。九叔就讲啦，又排未得天光。话音降落啫，出边就雷声隆隆，来人就正系老表坤啲嘅雷电撕扰。只见远远一道身影，慢慢就行入二庄。九叔就即刻吩咐文才同秋生，你两个快啲准备啦。文才同秋生应咗声，系，即刻就布置起身。只见到老表坤嘅雷电撕扰，一步一霹雳，咁咁，九叔呢一个人就企喺二庄正中间，望住啲撕扰就行过嚟。而文才同秋生呢早就准备咗个圈套，啊，真系一个圈套嚟噃。只见九叔嘅身后边真系布置一个好似暴兽器咁嘅圈，嗱就咁嘅，攞条绳上面贴住几张符，做成一个套脚嘅圈，咁圈嘅旁边就有条绳，一直系楞过横梁，由秋生同埋文才走横梁隔篱攞住条绳，睇呢个架步咧，就引阿老表坤行过嚟呢个圈套度，一入到嚟一掹就可以将成个吊起噶啦，谂就系咁谂咋，得与唔得咧，都系得个谂字，断估嘅啫。只见九叔眼骨骨咁样盯住前面嘅撕扰，老表坤一步步行过嚟，个样已经完全变晒，面色嘅紫蓝色嘅，披头散发，一只黑眼圈，面上面窿窿罅罅嗰啲伤痕咧，睇样就用线缝起咗，但系中间啊夹杂住一丝丝嘅闪电，同埋啲血水一滴滴嘅往下滴，滴到差唔多咧，又俾啲闪电一带，离远咁样睇过去，就好似一只青蓝色嘅丝妖喺你面前一路行，啲血就好似水蒸气咁样，每行一步飘一下，哇个样啊，既灵异又恐怖。九叔啊对住老表坤伸伸手，一入嚟啊！面前呢只丝妖咧，好似冇乜人性，冇乜智慧咁嘅啫。见到九叔咁样嚟挑衅，即时面口一喇，两步踏上前，咁啊冲咗过嚟啦！九叔啊即时退后两步，只丝妖咧凭空跳咗起身。一扑，好似飞咁样嘅扑向九叔嗰度，两只爪啊，爪住九叔条颈咁仔。九叔见到一个后吸翻，一避就避过咗，只狮妖仲飞紧啊，飞咗前边。九叔一翻身出嚟啫，啱啱拧转身踏前一步啦。文才同秋生见到只狮妖系咁飞过嚟，一紧张，两个人攞住条绳啊，即刻退后两步啦。你退又唔紧要，只手又唔好用力啊嘛，一拉之下啫，个绳圈嘅圈套啱啱套住九叔只右脚。一扯，九叔俾条绳一拉一索，当堂个半天吊吊揈，一路喺度嗌咯： 你两个衰仔，仲吩咐我嚟？ 秋生同文才见到，哎呀，索错人添。文才喺度讲啦： 喂，快啲放翻师傅落嚟先啦。 哦，好好好，只见到条绳啱啱放咗一半啫。老表坤嘅师要一拧转身，眼骨骨啊盯住九叔。秋生一惊：喂，唔好放住。九叔呢边啱啱准备要落地啦，点鬼知条绳一停，哎呀，条绳啊压下压下，九叔随住条绳咧揈下揈下，成个人即系倒吊立鸭咁。老表坤嘅师妖咧正正喺个对面，四目交头。老表坤有啲奇怪咧，点解呢个人调转咗嘅咧？慢慢系一步一步咁行上嚟，九叔咧亦都唔会太慌嘅啫。 李六坤啊！ 一边啊闹住文才同秋生两条死仔包，一边呢只手啊慢慢揞入个袋度，一揞弊啦，倒吊住噶嘛，个布袋就喺个头隔篱，揞乜鬼啊？而呢个时候老表坤盯住九叔，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，好似猫捉老鼠咁，慢慢就逼近咗九叔，佢又唔心急啊。九叔啊掘住前面呢啲咁嘅丝妖。随住啲绳啊，揈下揈下，而呢只丝妖咧，见到九叔好似揈揈下唔喐咁嘞噃，当同面部一挣，后脚一掹，成个扑去九叔嗰度啦。九叔见到扑过嚟嘅，手一翻， 红线向住隔篱一翘，条红线一翘住隔篱条柱啫。九叔借力一掹啊，成个人就揈咗隔篱，示意我当堂扑足空啦。而文才同秋生见到系咁啊，都唔敢放师傅落嚟住啦，掹住条绳就喺条柱隔篱度睇下战况如何啦。咦，只狮妖咧一扑不成，第二下拧转头又扑多一次。九叔又用另一只红绳揈佢另一条柱一掹，当堂又扑足空。咁一来二去，九叔就喺空中度揈下揈下，好似荡千秋咁。只狮妖咧眼骨骨望住揈嚟揈去嘅九叔，反而好似老鼠拉龟咁啊，唔知点样落手啦噃。正喺佢迟疑嘅时候，九叔啊向住文才秋生一喝：快啲放我落嚟！文才同秋生啊应咗声，谂住一放手肯定搭亲师傅啊嘛。慢慢慢慢向前吞，吞下吞下，九叔咧就喺半空慢慢降落，只手啱啱掂到地啫。点鬼知文才同秋生啊，啱啱放到条绳差唔多嗰阵，老表君突然间啊拧住面，一扑就扑佢前边。文才同秋生见到，唔系啩？捉唔到师傅，捉我哋嘅，当堂两个人啊向后一吞。一吞之下咧，成条绳又向后一掹，九叔就准备落地啊嘛，啱啱只手掂到地啫，扯一声又俾人吊咗半空。文才同秋生俾师傅咁样吓，当堂推到更加厚，而九叔咧阿扑你一街仲高过啱啱，当堂喺度闹啦： 你两死仔玩嘢嘛，搞乜鬼啊？ 而老表坤嘅师傅咧，拧转头望望九叔，见到佢比啱啱仲高，即时冇晒兴趣。拧转头望住文才同秋生啦，个鼻一锁， 咦，呢两件系我啲仇人嚟嘅，当堂依起棚牙，血红大口一张，隔篱面部啲肌肉开始撕裂，啲血水一滴滴系咁掉落嚟，伴随住啲闪电，一步一步移开棚牙，伸起只手就行去文才同秋生嗰边。 文才同秋生见系咁啊，拿死条绳。慢慢一步一步往后吞，只见到老表坤怪叫一声，向前一扑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扑你一街，就得摸摸鼻高，当堂两个人向住屋柱一脚伸过去，两个人一左一右飙开了，手一松，条绳扯一声，九叔就当堂在二楼就砰咁跌咗落嚟。老表坤就撕腰一拧就拧过嚟，见到搭喺地下九叔，啊，今次仲唔捉翻一只？望住九叔一步步谂住又要叉颈，九叔一路望住老表坤，一路捉住住个啰柚，眼见住老表坤一步步行到埋身咁滞啦，嗱嗱临啊解开咗套住脚嘅绳先，而两只手啊急忙喺布袋度系咁揾啦。咁讲啊奇咧，布袋虽然半天掉咗，冇乜嘢跌落嚟嘅，啲嘢可能放得比较骨子咧。九叔啱啱摸到金钱剑。老表坤又准备扑过嚟啦，而与此同时咧，只见门外一道黑影直飞老表坤，老表坤啊双手向前一拍，飞嚟嘅嘢原来个酒程，砰一下，酒程当堂四分五裂，炸一阵青烟，老表坤被烟雾迷住，刀吞两步，突然间有把声啊飘出嚟啦， 林公子，哎呀，林公子，你冇事啊嘛？ 原来系黎姐。早前都讲过啦，黎姐被九叔放喺个酒程里面，讲啊讲啊收住佢封咗嘅，但系到符啊冇乜力嘅。黎姐咧虽然个人啊出唔到嚟，啊咪黎姐虽然个魂魄走唔到出嚟，但依然可以借住个情啊左跳右跳。咁啱啱见到九叔咁危险嘅，成个二中啲墙啊门啊，亦都俾啲五枪兵啊搞到融融烂烂咁仔，成只酒程左闪右闪啊，已经去到二中内堂附近。咁见住老表坤势凶甲落咁嘅样，黎姐亦都唔理咁多啦，嚟咗招美救英雄。只见黎姐轻轻扶扶九叔，九叔望住佢， 使唔使咁多事啫？ 哎呀，唔系咁讲啦，林公子，你啱啱好危险啊，死咯，有冇蹬亲腰骨啊？ 九叔啊，拱拱佢， 哎，得啦得啦得啦，我冇乜事，唔好阻住我得啦。 点知话都未讲完啫，老表坤啊拨过啲烟雾，见到前面有只女鬼。原来自己被女鬼撞开嘅，随即个老羞成怒，双爪向前一举，哗咁一下又啊搲咗过嚟啦。黎姐咧两只手啊扶住九叔，一兜嚟咗个公主抱啊，将九叔啊成个抱起，一飘就飘咗二楼嗰度。 啱啱一落地啫，老表坤见扑足空啊，拧转头啊望住九叔，准备又想跳上嚟啦，但系度度好似系跳唔上去噃。黎姐问啦： 林公子，哎呀，你冇事就好啦，有冇吓亲你啊？ 九叔啊，拱拱佢：喂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做咩咁多事啫？行开啲先啦。 黎姐咧满面委屈咁咁咁个嘴： 你哋男人真系中意逞强嘅啫。 一飘就飘开两米，而文才同秋生呢个时候啊，已经下边嗌啦：师傅，师傅，救命！点点点啊，跟住九叔一望到啲师妖啫，文才、秋生， 系 将只师妖引喺中间。话口未完，师妖啊准备破去九叔嗰边啦，秋生当头一个穿心腿，嘣咁一下踢正佢心口，师妖啊落地啦，文才隔篱咧对住个头一脚谂住踢过去啦。师耀一个转身，用只手一爪爪住文才脚，文才下意识一惊，唔系啩？ 你想个鬼鬼猛脚，你悭啲你， 一脚就抌去老表坤手踭个位置，随即一抽左脚，成个人向后一个旋转，成条呼呼脚啊，当堂被爪穿咗。文才嗱嗱睇睇，唉，好彩冇爪伤到啫，如果唔系啊，又要食糯米食足成个月噶啦嘛。抽身呢个时候咧。攞张凳一掟掟去老表坤嗰度，砰咁一下，老表坤就左手隔开，一骨啦掘住秋生。秋生就讲啦：点啊，条气唔顺啊，过嚟扑街仔，过嚟啦嘛。黎字都未讲完啫，老表坤就发起万力，当堂成个人拔地而起，插咁一下直飞秋生嗰度。秋生一惊，哇嚟得咁快嘅，双手向前一挡啊，点知已经俾老表坤成个扑喺地下，砰咁一下背脊一落地啫。秋生两只手啊钳住佢条颈，两只脚咧索起身啊掹住佢条腰。文采隔篱亦不闲着啊，隔篱啱啱好有炸糯米未用晒嘅，用手一捞，向住老表坤一揈啊揈去，嚓咁一声，一团黑烟啊升起，糯米全部变晒黑色。老表坤俾糯米炸开两步，发起浪礼上嚟咧。而正喺呢个时候啫，老表坤啊啱啱趌翻起身，抽身喺地下噶嘛，一脚就掹去老表坤脚踭嗰度，老表坤当堂企唔稳啦，向后一点，抽身一掹佢嘅衫领，死啦你！成个人将佢揿低，然之后啊，杀头哥向住个心口一顶顶住，而与此同时，九叔已经二楼度掹住大麻绳，向后一扯。当堂屋顶度好似棉胎咁大一件黄符，哗咁样金光四起，从天而降，一道光柱照落师妖嗰度。秋生一听到九叔狂喝一声啫，碌就碌在隔篱屋顶嗰度，大火黄光正正就落喺老表坤身上。只听到老表坤大嗌一声，一弹弹起身对住个黄符谂住对抗。正喺呢个时候啫，九叔啊发缺一脸。在二庄内堂正上方啊，嗰度黄符随住一声急急雨律令，瞬间就扩大咗一倍，好似将棉胎咁从天而降，向住老表坤啊冚咗落嚟。道黄符一冚冚落嚟啫，老表坤成个喐唔到，而身上面嘅雷电呢，亦都围绕住呢个黄符系咁左冲右突。离远睇啊，就好似攞个布袋笠住啲老鼠，啲老鼠里面窜嚟窜去咁。而另外一边，大师伯仲草人控尸噶嘛，见到个草人不断咁冒住黑烟，震震腾腾，又唔听自己啲笛咯，当堂大吃一惊。 啊，林凤娇， 好啦，呢张棉胎咁嘅大符啊，瞬间啊制住老表坤啊，跟住落嚟点收科咧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